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518集，奉旨读书。 不需要每天去教书的，也不需要住在太学，比如说每个月上三四堂课，教教医术什么的。 这倒是可以接受，去太学还能调查一下这次案子，总觉得似乎有关系。 本府也是这么想的，想跟太学的学生打成一片倒是不难，只是啊，学生三年换一次，大多啊不知道当年的事，倒是太学有很多夫子在那儿待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，知道的估计也多。 嗯， 那我去太学问问学生。 光问的话呀，他们不一定肯跟你讲实话，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 包大人说着话锋一转，看展昭。 展护卫不知道有没有兴趣去太学念几天书。 我 哈，白少家和九王爷呢？ 白玉堂哭笑不得，赵普嘴张的老大。 我也去， 机会难得。早上这皇上突然提议要去改革太学，要改革自然要集思广益嘛，所以啊，他顺便下了道圣旨。 众人张了张嘴，顺便。包大人从袖兜里拿出一张明晃晃的圣旨来，给众人念了一遍，总结一下就是：赵祯让赵普、展昭、白玉堂、包岩、庞玉、林业火、邹良、小四子和萧良一起进太学念书一个月，名曰奉旨读书。众人愣了良久，异口同声： 奉旨读书。 说 对呀，皇命不可违，各位准备准备。 众人张着嘴都合不上了，同一个想法就是赵祯吃饱了撑的。 爹爹，小四子和小梁子要和九九他们一起念书吗？ 众影卫仰着脸想象着赵普抱着小四子一起上课的画面，好喜感。公孙捂着嘴尽量忍笑。众人正为赵祯这明显恶作剧的奉旨读书旨意头疼，外头紫影跑了进来。 王爷，又死人了。 又出人命了？ 是啊，还是太学梁父子死了，学梁自尽的。 梁父子，梁有道。 嗯，大人认识？ 包大人点了点头，双眉紧锁。白玉堂有些无语。 好好的干嘛自尽啊？ 我打听了一下，太学的学生说，昨天大火之后梁父子就变得不太正常了，疯疯癫癫，说什么下一个就轮到他了，众人都以为他吓坏了，找郎中开了点凝神安睡的药给他服用，他后半夜才算躺下睡着了。可没想到今天一大早不见起，到房间里一看，已经吊在房梁上断气了。 他会说下一个就是他，那表示他知道些什么。 包大人叫赵普去八王府通知一声八王爷，就说梁有道死了。众人就有些奇怪，看着包大人。 这位梁夫子啊，是当年我和八王在太学的同窗。 那就意味着也是屈仲远在太学的同窗是吗？ 不止这样，太学的学寮呢是两个学生一间屋子，屈仲远当年就是跟梁有道在一间屋子住的室友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看来真的有必要去太学深入调查一下，也好有案子查，奉旨读书的时候也没那么无聊。一想到奉旨读书，众人再一次叹气，纷纷扶额，头好痛。皇宫里抱着香香的庞妃，就见正端着杯子喝茶的赵祯突然扑了一声，然后趴在了桌上。众太监丫鬟都吓了一跳，以为赵祯呛着了，可是仔细看看，就见赵祯趴在桌上正笑呢，乐得直颤。庞妃也十分好奇， 什么事情那么开心啊？ 皇上好像小时候恶作剧成功了，就这样子。 当天下午，展昭等人奉旨去太学念书的事情就传开了。其实关于鬼面人和阴阳殿的事情，只有开封府和太学的人知道。太学的夫子下令所有学生不得出去胡说八道，因此如今的开封府关于鬼面人的事情还没传开。于是乎，开封府的百姓好奇不已，为什么赵祯要下旨让展昭他们去读书呢？实在是太有趣了。下午的时候，展昭和白玉堂率先到了书院，当然了，不是来拿文房四宝，也不是来领学生袍的，而是来查看梁有道自杀的案子。梁有道的尸体已经被冲进来抢救的师生弄了下来，房梁上空挂着一根白色的丝绦。展昭和白玉堂看了看躺在门板上白布盖着身体的梁有道，都忍不住皱眉，是斯斯文文的一个夫子。公孙从房梁检查到丝绦和倒在一旁的凳子，再然后检查到了梁有道的尸体，最后站起来摇了摇头， 没有他杀的痕迹。 这么说的确是自杀的了。 没错， 作为包大人和八王爷的同窗，梁夫子年纪也不小了。展昭抱着胳膊看着，有些不解，这个年纪应该什么都看透了看开了才对，怎么这么想不开要自杀呢？白玉堂在书桌边找到了一张用镇纸压着的白纸，对展昭招了招手。 猫。 展昭走到书桌边低头看，就见白纸上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写，但是砚台里有磨好的墨，虽然已经干了。毛笔就架在砚台边，似乎是准备写东西的。而更叫展昭在意的是，在空荡荡的白纸旁边有一个已经写好的信封，上边写着昔人亲戚。展昭拿起信封微微皱眉，看书桌上的情形，似乎是梁有道准备给包大人写一封信，信封都写好了，墨也磨好了，笔都润好了，但是突然放下了，然后爬上凳子悬梁自尽，一命呜呼了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好蹊跷怪异的感觉。 公孙，梁有道真的是自杀的吗？ 公孙这回倒是没像往日似的跳起来说谁质疑他医术，因为他自己这会儿都觉得不太对劲儿，于是爬上凳子仔仔细细又看了一遍，将尸体反过来调过去检查了好久，皱眉抬起头。 真的是刺杀，而且你们看他的手指。 展昭和白玉堂走过去蹲下看，就见梁有道的右手手指上有一些干掉的墨迹。白玉堂将那支同样已经磨干了的毛笔拿过来给展昭和公孙看，就见笔杆上有一条长长的墨迹，到了笔杆的终端就消失了，似乎是被手指头挡住了。 梁有道像是拿着笔犹豫了一会儿，所以墨汁顺着笔杆流下来了一些，沾到了手指头上。 于是合理的解释是，梁有道本来先给包大人写一封信，然后再自尽，但是信封写好了，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没写那封信，而是悬梁自尽了。 又或者原本写好了的信被人拿走了，就留下了一张白纸和一个信封， 也不是没有可能。 带着满腹的疑惑，众人将梁有道的尸体带回了开封府。公孙将他和昨日死了的那个小痞子阿东一起验尸。展昭去了一趟包大人的书房，将事情大致说了一下，包大人拿着那个信封发呆。等展昭回到了仵作坊门口，公孙站在仵作坊外正歪着头，手里用镊子夹着一根绿色的菜叶，眯着眼睛正询问厨房炒菜的大娘。 不是韭菜也不是葱，这是大蒜叶儿。 大蒜叶，难怪一股味道。 怎么了公孙？ 阿东胃里有奇怪的东西。 什么？ 大蒜叶和鱿鱼。 大蒜叶和鱿鱼？什么菜？大蒜叶炒鱿鱼吗？ 有这种菜？ 嗯，估计也有重口的吧，感觉会很腥气，那要看哪个厨子下手了。 展昭说着凑过去闻了闻，随后揉了揉鼻子，若有所思。 怎么了？ 说不上来，味道好熟悉，好像在哪儿闻过。哎，好歹是条线索。 公孙接着回去验尸，展昭转了两圈，就想找白玉堂一起去查一查阿东死前去过哪儿，但是转了几个圈，就发现白玉堂不见了。展昭纳闷，从院子里找到院子外，撞上正哼着小曲洗衣服的陈星和月牙。 你们看见玉堂了吗？ 刚才太白居的伙计来说，天尊貌似闯祸了，少爷估计跑去赔钱了。 天尊闯什么祸了？ 这个就不知道了。 见展昭有些担心，陈修摆了摆手。 展大人，这事儿常有，没事儿，少爷会解决的。 说完俩丫头又忙去了。展昭想了想，却还是出了门，一路往太白居的方向走。走出几步，展昭忽然回头，似乎有人在盯着他看的感觉，但又感受了一下那种窥探的目光貌似消失了。展昭皱眉继续往前走。 是有人在盯着我，还是有人在盯着开封府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